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周四的清晨，熟悉的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我又回来了。各位好，我是郭鹏。 有从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当中听到静瑜满满的求生欲吗？这首歌曲来自范玮琪和杨丞琳，《有你真好》。 是这样吗？ 真好。愿意 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我的记忆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 I'm thinking of you, what you 歌都唱上了啊！ 月月鸟小哥哥，有你真好。 哎，你这两天我不在的时候，你在家里待的怎么样啊？就在咱们后花园里， 就是大家都还挺想念你的，然后大家都觉得说思萌那一身的腱子肉一点也不好看。 对，我也听说了，所以我昨天看到一个关键词叫五花肉，是 哎呦妈呀，五花肉你都看到了，那这可怎么办呢？说五花肉吧，是这样的，就是听众提出来的，他说你看思萌那个是那个 肌肉， 对对，然后呢，月月鸟小哥哥就五花肉啊，然后他就试着发了一下五花肉，结果什么都没有收到。你看，我都没有放你五花肉的照片上去。 你还有我五花肉的照片吗？ 没有，肌肉。 而且听说这两天那个，比如说这个唱点歌啊，放点照片啊，放点视频什么的。而且，但是我倒看到一个关键词挺有意思的，就是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也开始划水了。 对， 你变成了划水代名词啊！ 大家开始说我划水了，其实我没有啊，我拍了一段非常好玩的魔镜的小视频，就是魔法的魔镜子的镜，魔镜，谁是世界上长得最五花肉的人呢？ 我刚回来你就这样摆我一道合适吗？ 对不起啊！但是月月鸟小哥哥呢，休假回来啊，来到北京之后，第一句感叹的就是， 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下马威呀， 真冷， 怎么这么冷呢？ 是啊，但是今天要更冷一点，因为昨天的整个最高气温都已经在0度以下了嘛， 是， 今天还要再降温。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不厌其烦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虽然呢现在天气非常非常的冷，但是大家呢千万在这个时候呢多贴点冬膘了哈，就不要像有些有肌肉的人还能感冒，对不对啊？ 他说的他有肌肉，然后脂肪含量低，所以比较容易感冒。哎，你真的很讨厌，你好好休你的假，你干嘛老偷听节目啊？ 就是你知道我虽然人在异乡，但是我每天7点到9点还是会准时听你们节目，而且就算当时没有听到的话，还是会跳着听一下有没有我的内容。 就是你的内容很多吧？你看我们对你很好，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关键词都设成了早安快跑。 对，而且你们俩呢，就是如果一旦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时候呢，就开始把话题集中到我身上，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什么叫我们俩没什么话可说？我们俩那么多好聊的，就怕大家忘记你，所以要提醒一下啊。 哎，是的，是的。 啊、来，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呢，北京市气象台还是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本市将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左右，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 是的啊，而且呢，会持续的非常非常寒冷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0下5度，最小相对湿度呢是10%。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最低气温呢是0下12度，最大相对湿度30%了哈。 我还记得昨天的最高气温是0下2度，最低气温是0下8度左右啊，今天直接就又往下降了几个点，最高气温只有0下5度了。怎么样，月月鸟小哥哥，有没有回来之后觉得自己五花肉特别好？ 那、不光觉得特别好，而且我感觉我给大家带来了呼呼的北风，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你带来的呀，原来是你带来的，跪下！ 是，哎呀，这节目没法做了，而且我听说今天，而且你看啊，昨天呢，就是我虽然错过了视频，对不对啊？包括图片的 battle，但我今天看了一下静瑜给我拉的这个歌单，我瞬间觉得我应该明天回来， 是吧？ 小马再大一点。 对，我们今天是周四，我们有 K 歌 battle 的环节，而且今天我们两个真的是膨胀到不能再膨胀，年底了也想欢乐大家一下啊！ 太可怕了啊！ 挑了2首非常有挑战的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哇，月月鸟小哥哥回来之后，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热闹的嘞。 对，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人发了一张说在泰国呢跟大象互动的人的照片，问那个人是不是我？我看了一下照片以后呢，我在回忆我真的去过吗？因为长得确实有点像啊。 难道是傅老大去过吗？ 好，一会儿这样吧，我觉得这个朋友的这张照片挺不错的，一会儿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一会儿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给大家回过去啊，看看像不像月月鸟小哥哥。 哎，是了 啊，那大家待会儿可以发五花肉啊，现在发是什么都没有。 待会儿发啊，不着急啊。 现在很多朋友已经把五花肉发过来了，你们真配合，真是好听众。 哎呀，太喜欢配合了。那其实呢，今天我们看一看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就是我们的排名时间啊。 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光光，第二名是鬼伯爵，第三名是淡然如水，第四名是变形擎天柱，第五名是飞鸟。 变形擎天柱这名字我还挺喜欢的啊。第六名到第十名那是 Messi， 第七名呢是 Rain， 第八名呢是柚子，第九名是王赫，以及第十名是超级大徐。 来恭喜以上的这位朋友啊。 那大家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刚刚有朋友说，哎呀，看到月月鸟小哥哥回来好开心啊。小坚果跟我们说，月月鸟，你生怕鲸鱼说你坏话，真是的，心胸狭窄。 我哪里心胸狭窄？关键是我生怕吧，他还真就说我坏话了。你说这该怎么着呢？啊， 什么叫真有啊？还有那朋友很开心说啊，月月鸟小哥哥回来了，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确实 啊， 马上要到新年了，年味也越来越啊，不是年味儿，元旦跨年的味道越来越浓了。 元旦味儿越来越浓了啊！ 那要告诉大家，12月31号在民族宫大剧院由金演集团打造的《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即将上演。那么今年的冰雪音乐会已经是第4届了，是由中国电影乐团携手著名歌唱家孙秀伟和郑勇等来演绎一批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曲目。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比如说《我爱你》《塞北的雪》，以及呢《冰雪奇缘》《春之声》圆舞曲，《我的太阳》等暖心的曲目。而且呢，除了《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之外呢，《冰雪之约》新年的演出季还有12月29号的梦花园新年音乐会，以及1月1号到1月2号的新年民族音乐会，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的精彩演出，以及呢1月1号在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新年京剧晚会等等。哇，我们说跨年啊，就很多很多的这种精彩纷呈的演出呢，都会依次上演啊。 是，又是在12月31号或者1月1号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当中啊，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哎，今年你打算怎么样去跨年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跨年的安排呢？ 我看到你安排那张照片，它的关键词我真的是不忍直视啊。 是，各位现在就可以发送五花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索取一张很像月月鸟本尊但又不是月月鸟的照片。 哎呀，太可怕了！ 来，要明谢一下我们的听众给我们提供照片的试水无痕，别忘了告诉我们你如何跨年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新年快乐。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想听你诉说，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让我牵着你的手，爱情总会有点紧张，总会有点彷徨，不要紧张，不必彷徨，许多好说的话还有一年慢慢的长，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祝我们快乐。 此刻有准备，下一刻更精彩。12月1日至31日，斯柯达服务节为您带来冬日温暖，邀您尊享底盘及制动系统免费深度检测，购买原厂保养套餐可享买3赠1买5赠2优惠，活动期间更有机油升级等礼遇。现在关注经销商微信公众号，注册成为会员，还可领取服务节超值优惠券，更多惊喜详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820-1111。 斯柯达， 用精力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1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北京时间7:14，这里依然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五花肉的好搭档静瑜， 我是并不是五花肉本尊的郭鹏。 各位已经发送五花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哎呦热闹的嘞！ 像话吗？刚回来你就叫我五花肉啊？ 不是我叫，是大家纷纷发五花肉，而且我发的也不是你的照片啊，这是我们听众提供的照片，就不是你对吧？ 哎，当然不是我了，你看那个样子能是我？我有这样的审美品味吗？ 哎，可是刚刚有人跟我感叹说，哎，我都怀疑，哎，你说那个穿衣风格跟我去泰国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哎呀，就还真的是，就是8月份去了趟泰国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是大概这种搭配的风格，因为你知道那个地方非常热嘛， 嗯， 就有的时候你也会裹一点那种类似于 就穿花衫 啊，对对对，而且进大皇宫的时候你是需要自己来穿上那种裤子啊，所以当时基本穿的还真的跟这差不多，所以刚才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哎。我跟大象互动过吗？ 对，真的是我吗？还是我8月份的时候被偷拍过哈？不是月鸟小哥哥，这 是 我们听众提供的一张照片，来跟大家大清早互动一下。 哎， Demi说太像了，真的不是吗？真的吗？ 嗯。 还有发送了五花肉之后啊，大家还不死心，像段俊贤一直在发劳拉肉、小鲜肉 啊。好，谢谢啊，你这个发送的东西呢，是什么都不会得到的啊， 什么都没有得到啊。那今天呢，问问大家打算如何跨年，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跨年安排吗？其实提这个问题。我有点小私心，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跨年 啊、哦！我还以为你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你想跟大家 PK 一下？ 对，没有，我想跟大家取取经啊！ 嗯， 听长跟我们说，跟老公订了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的门票，打算去听音乐跨年。 哎， 就像我们刚刚提供给大家那么多的选择一样啊！ 嗯， 有很多跨年的方法啊。 是，另外呢，蜜糖小陈呢说，2年跨年都在单位过的，今年也没跑了。12月呢，别招财务人员，真的做财务人员的人伤不起，气不过，招不起。 是，你会发现有些工作它是有这个时间方式的，就是它每年固定的，可能到年底就会非常忙。 哎， 但像我们这种工作，就是一年四季都非常忙。 你好意思吗？ 对，我们就不会年底 就比较平均了，也不算是忙，也不算是闲，大概就这样。但是其实我们这工作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上班。 是，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两个跨年，1月1号元旦的时候啊，包括12月31号的时候，也会跟大家一起欢乐。 所以大家如果 休假路， 哎，所以那天如果大家休假的话，希望你们还是能够及时的打开收音机哈。 是的，各位打算如何跨年呢？有什么特别的跨年安排？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也可以继续发送一下五花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五花肉， 什么关键词这是？ The good morning，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Maybe it's 6:45. Maybe I'm barely alive. Maybe you're taking my shit for the last time. Yeah. Maybe I know that I'm drunk. Maybe I know you're the one. Maybe I'm thinking it's better if you drive. Not too long ago, I was dancing for dollars. No, it's really real if I let you be my mama. You don't want a girl like me, I'm too crazy. Where every other girl you meet is fugazi. I'm sure them other girls were nice enough, but you need someone to spice it up. So who you gonna call? Cardi, Cardi. Coming rev it up like a Harley, Harley. Why is the best food always forbidden? I'm coming to you now doing 20 over the limit. The red light, stop. I don't play when it comes to my heart, let's get it though. I don't really want a white horse in a carriage. I'm thinking more of white Porsches and carriage. I need you right here, cause every time you fall, I play with this kitty like you play with your guitar. Those girls like, girls like you. Guys like me, so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girl like you. Girl from the near me, do what I want.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哎呦 ，Maroon 5刚才一直唱月月月，我还以为后面要加鸟字。 那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专属称号了 啊！ 大家纷纷发送了一下五花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什么？ 肉肉鸟？ 什么乱七八糟的？而且我会发现呢，你说五花肉之后呢，把本尊给召唤出来了哈。 是我们的听众就叫五花肉啊。哎、之前啊说月鸟小哥哥，我又是我，嗯、你这个梗啊是我爆出来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思萌的那个图片的关键词叫肌肉嘛， 嗯、 然后他发送肌肉收到了思萌的图片之后就说月鸟小哥哥只能发五花肉。 哎呀，我觉得已经不错了。我以为他是鸡肉，我是猪肉，那就更可怕了。 但是现在五花肉已经深入人心了、 嗯、 各位发过来了之后呢就纷纷说，高涛说，哎，我看到了这张照片，月月鸟你跟大象比瘦了好多。哎、 啊，谢谢谢谢，我跟大象比，但其实我们俩的计量单位是一样，都是吨，我是0.1吨、啊、 0.1吨可还行。龙腾天下还跟我们说，第一眼没有看到地上躺着的人，以为那位驯象师傅是郭鹏呢。 哎，那不错啊，最起码还挺瘦的，对不对？ 就瘦就可以， 你说 是吗？ 我现在对瘦这事儿多有执念，对不对？ 执念真的是。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打算如何跨年？有什么特别的跨年安排吗？ 嗯、 刚刚分享了哈，在12月31号和1月1号有很多的演出。那再告诉大家呢，在12月30号，民族摇滚音乐的代表性人物苏阳将会在北京的毛 Live House 五棵松举办跨年专场的演唱会， 非常厉害啊！当然呢，在这次演唱会呢，距离他上一次在北京举办的跨年专场已经过去4年了。苏阳的跨年演唱会回到北京呢，除了演唱他经典的歌曲之外，他还会现场推出一首全新单曲，并且邀请一位神秘嘉宾助阵了哈。 喜欢苏阳的朋友可以把这一站计划到自己的跨年计划当中了。那刚刚也提到了，他是民族摇滚音乐的代表性人物， 西北。嗯， 是。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非常有西北色彩，《长在银川》。 我的家住在同心路边上，那里有我的爹和娘。黄河的水呀，在远方流淌，风沙伴我在成长。从哪儿来呀？问我的爹娘，来历不明，到边疆。生活太艰难，年年都这样，幸福总是在前方。路边的野草不停地长，伴我一起迎接阳光。还有那夏天空荡荡，我走在小路上。路边的野草不停地长，整天又在

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后面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我知道就叫做永远。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morning， 我是不愿意当五花肉的郭鹏啊。 所以呢，现在月娘小哥哥偷偷给自己的五花肉当中加了点料。哎，那各位如果现在继续重新发送一下五花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可能就会收到不一样的东西喽。 嗯，大家首先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哈，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开车听了我们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没有关注，所以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关注了之后呢，你再发送一下你来说那个关键词吧， 五花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 关键刚才有人说，哎，你把五花肉给我发来看看，我看郭鹏长啥样。 对， 我心想我不能给他那张大象蹂躏那个哥们儿那张照片吧， 主要是那不是郭鹏啊，只不过就长得比较像。我们的听众发过来了，李二木说，我老公听着广播说，哎，你那个你不开车，你帮我发个五花肉，我看看郭鹏长啥样。那现在大家重新发送五花肉的话，就可以看到啊，大象那张依然是我们的听众发来的照片啊， 是 神似月月鸟小哥哥，但不是月月鸟小哥哥。 对， 而这个粉色文艺男士呢，就是我们的月月鸟小哥哥本尊啦。 哎，是的，大家可以重新发送一下，再看一下哈。 是 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大家有什么样的一种新年的跨年的特别的安排，你打算如何跨年呢？我看到了简单的，他说，哎，一月一号正好是我的生日，又老了一岁，所以老公呢应该会带我和孩子去吃点好的，吃点美食哈。 是，但是加上应该这两个字，我就觉得堪忧啊。你就不能对对男性这种生物提出过高的要求，比如说什么你希望元旦他可能会哎给你策划一个浪漫的惊喜啊，他可能会给你买花，可能会买蛋糕啊，通常都会落空。 所以简单的意思呢是在这喊话呢，知道吧， 老公啊。 对，老公老公不得了， 正在开车的老公啊，1月1号正好是我的生日啊。 对， 当然 Dammy 这个就不会忘记了，他说因为今年的跨年呢要给我儿子过1周岁的生日。 对， 因为呢儿子正好就是在跨年这天出生的，所以以后每个跨年都是给儿子过生日跨年啊，还蛮有意义的。 所以呢你看孩子的生日一般都记得非常清楚，对吧。但斌哥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今天应该是 MVP 冠军了啊。他说让我想起那句话，腿长的那叫跨年，腿短的叫蹦年。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静鱼跨年，月月鸟小哥哥。 我是 蹦年。 我估计我应该有点蹦不过去。 蹦不过去年。 对， 那可怎么办，你要 留下2018吗？最好呢就是你们就要照顾一下我们老年人，就是你应该弄给我来个麦年。 挪过去是吗？ 对，挪年也可以啊。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一定要跟我一起来到2019啊。 行，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2019依然是静瑜和月月鸟小哥哥来欢乐各位的上班路。 是的， 我们除了给大家带来新鲜好玩的资讯互动话题之外呢，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些音乐方面的新消息了。 是的啊，最近的罗志祥的工作室呢旗下男团 CTO 携手同名的专辑 CTO 呢在上海举办了签唱会啊。我们知道之前他们这支男团呢其实就已经出道，当时呢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轰动的，因为罗志祥当时号称是要打造一支非常非常全能的一支战队，因为以他多年的这样艺人的经验嘛，对不对哈？ 对，那他们的主打歌 CTO 来火爆开场之后呢，他们也演唱了专辑当中另外两首歌，叫做《牵着我》和《Insomnia》。那么团员说自己团队很有意思啊，就而且还有团魂，就像当时罗志祥做这个《这就是街舞》的那叫什么来着？教练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就是大概 类似于主理人， 大概类似于导师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啊，他们那个修楼梯战队就有自己独特的这种风格，跟其他团队完全就不一样。 关键是修楼梯还挺好听的，你知道他们 Solo Team 吗？ Solo Team。 对， 什么烂名字 ？Show 就是罗志祥的英文名 ，Low 的话就是罗的那个叫 Team 的，就是他的队嘛 ，Show Team 修楼梯。那这一次呢，他们非常好玩，就是他们会住在一起嘛，一起做饭，一起收垃圾，就很多团队都这样。可是。 他们每场演出之前也会确定 C 位的哦。 那怎么确定呢？ 超公平的，你知道怎么确定吗？ 怎么确定？ 石头剪子布 啊，猜拳确定啊。 对，有没有， 这个可以引入我们早音乐秀啊。咱们俩以后就这么来决定吧，好不好？ 好， 别 PK 了， 就这样，也给你几次站 C 位的机会，不然总共两个人永远一年到头也站不到 C 位，蛮尴尬的、啊。 对，上次有人说我竟然站不到 C 位，我跟你说，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你摄影师要拍他，你能撇开我吗？ 那倒也，你看摄影师要拍大象都撇不开你。 对啊，所以呢 CTO 呢年底呢将会登上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团队，之后呢新的一年的计划呢则是能够在综艺影视剧等多方面来发展。哎，你知道除了 CTO 以外，湖南卫视这次找到了 TFBOYS 以及火烧。 哇、 哦、所以我觉得这次跨年真的很有看头、啊、 团队大 PK 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就是来自 CTO 男团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 Insomnia。 不会再为你醉了整夜，也不会在餐桌前发呆吃不下咽。Don't call me girl, this is not over. 每晚翻眼作废 ，You know I don't need this mess. Some falls, 又迎接新的一夜。我的失眠日记似乎还不能 end it。有太多话搁浅在喉咙说不出口，只能享受这悲伤的 piano。Don't tell me, tell m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沙发上还残留你的香水。你要离开的那一晚，不管我如何道歉，也如何流泪，你让我 How I supposed to forget you like this? 思绪都被你掌控，情绪也被你勒索，日复一夜，肆无忌惮，敢于做个玩偶。Oh baby, 高抬贵手，赦免我，心中抵抗不住冲动。我偏偏你究竟装置着我，母亲怀被无奈爸妈的枕头。Give me your love, give me your love, oh baby, give me your love。用尽力气呐喊 ，Every night 却想起无声的呼吸。在天空排列出你的身影，你的温柔倾躺在我灵魂的房间，一瞬间点亮了黑夜，在黑夜。Oh lady, hoping I could dream about you. Tell me you were my 月娘小哥哥，刚刚有听众呼唤你呢，让你陪他们家早餐。 为什么？ 他老公说看了你，就是看了手机一眼，看你，然后喷了一桌子的咖啡，根本停不下来，哈哈哈，大概打了得有30多个哈吧。 这老公，这老公也真是亲生的 啊！小耀的老公啊， 是是是、 啊，发送了一下五花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不仅连五花肉，连咖啡都一起喷出来 了。我跟你说，小耀这个老公的咖啡洒了，不怪我。为什么？谁大早晨起来吃五花肉啊？所以你吃早餐的时候怎么能发五花肉呢？ 很多朋友刚刚加入啊，来欢迎大家加入到早秀大家庭当中。 哎，是的， 发送了五花肉，看到了月月鸟小哥哥说，哎，原来月月鸟小哥哥长这样啊！我幻想的月月鸟小哥哥是身姿清瘦，风流倜傥。 难道我不是吗？ 月娘小哥哥最帅， 对啊， 有没有求生欲爆棚，就跟我今天一样， 是鲸鱼棒就棒在 我的卷发棒在哪儿？ 棒就棒在 和你的气质特别搭、 哎、太厉害了啊！ 是，那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 K 歌欢乐大家上班路的环节了。 是的， 不过今天加入到 K 歌环节当中，除了我们俩还有另外一位人， 还有 不想要他， 他好讨厌啊！ 真的 吗？为什么要加入我们啊？真烦！ 那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吧。 用精力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 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1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30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皮草盛宴，超地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一折，全部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买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距。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员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 斯巴鲁。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蓝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程一折，全部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五楼。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我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小板头太可怕了，上面第一句话是 You ready? 对 ，Are you ready? Ready， 一点都不 ready。现在， 我们俩现在特别的慌， 特别慌啊！ 因为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做客我们早安音乐秀了， 而且他还 对加入到我们的 PK 大战当中。 嗯， 他号称来势汹汹，整个要2019年的时候加入到我们974大家庭当中，成为我们 DJ 一员呢。我们974 DJ 是那么好当的吗？ 我怎么听起来你现在有点这个后宫现在开始争奇斗艳的感觉？ 对，他到底是谁呢？我们来听听看。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他是来给我们节目添彩的，先请他自己出个声吧。 人家还有点害羞呢。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主播小冰，月月鸟小哥哥。我其实每天都听你们节目，想问问你，这一年你跑了几公里，瘦了多少斤呢？ 怎能先不提这个吗？其实我知道你要来我们台播资讯了，对不对？ 作为一个文艺美少女，来974上班一直是我的梦想啊。明年1月8号开始，每个周二我都会在974半点资讯中和大家见面，给我2分钟的时间，我带你听见整个世界。 厉害呀。除了当主播你还有什么技能呢？ 我的技能是学习唱歌、作词、作曲、讲笑话，你想得到的大概我都可以学会吧。对了，你和静瑜不是经常 PK 唱歌吗？我也可以唱啊。 哦，那不如今天我们三个就来 PK 一下呗，先请小兵开唱。 到这里了，还要去准备明年早安音乐秀的冷笑话呢。 月月鸟小哥哥和鲸鱼姐姐，你们继续 PK 吧，明年我们相约九七四，不见不散。 哎呀，你看给他能的，你看他还这么会唱。 是啊，而且 他明年连我的生活大魔方也要抢走吗？ 他要抢走你的生活大魔方，而且他你看还要跟你来 PK 一下歌曲，你说怎么办呢现在 啊？我好慌啊，这可怎么办呢？这是明年新加我们九七四大家庭的微软小兵，那人家刚刚放话了要跟我们俩 PK 一下。 但睡醒了你什么意思？鲸鱼第一，小兵第二，五花肉第三。 还没听我们俩唱就已经把名字排出来了。 对啊，你没看底下那个朋友说吗？我们月鸟小哥哥不要面子吗？ 是，今天我们的 PK 是三人 PK 哈，小兵、鲸鱼还有月月鸟小哥哥。 你站了一队， 那小兵已经提前亮相过了，接下来就是鲸鱼跟月月鸟小哥哥的时刻了。 哎呀，这风吹的。 今天我们挑战的这首歌难度可大了嘞。 这首歌曲应该是你这个青年时候的回忆吧，在你现在的这个时段。 幼年 时候的回忆。 应该是很多人的回忆，所以今天我们来 K 歌欢乐大家上班路，很多朋友都会一起来唱哦。 这首歌曲当年被我们称为五环之歌。 为什么？ 因为它有可多圈了。 圈圈圆圆圈圈是吧？来，别忘了跟我们打分，今天参与 PK 的鲸鱼、月月鸟小哥哥还有小兵。 那准备了啊。 放到这里就是年， 我的妈呀， 念出过客的思念念，醉到这里前呈现，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 你在身边就是缘，汪汪汪汪，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 天天天天， 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 天天天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真心看你的脸，嫌弃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 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 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都都弄都懂， 唱错了， 都懂都懵的发抖，像那烟雨中。 哎呦，这是会不高兴的，你知道吗？这是启动了名为林俊杰圣所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巡演。 哎， 那么圣所呢，对于这支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名称，更是精神的象征，也是他的信念。 嗯， 所以呢用演唱会的形式让大家来找到亲身的体验，来找到自己心灵的圣所。 所以你说这是听完我唱江南之后，他还觉得有心灵这种体验吗？ 他应该会把放在我们台的新歌首播取消掉吧。 当然呢，JJ也说呢，告别2018，迎接2019，这都是只是开始。所以刚才我们也唱了一首JJ的歌曲啊。 是，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JJ的全球大首播，一个崭新的歌曲。我们在歌中找到答案吧。 暂时赶快告诉我们， 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 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 Live Show 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旅的飞行，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

Running time， 快使用双截棍的月月鸟小哥哥，请问你刚刚是如何把这我都不好意思说出他的名字了，我觉得对不起 呢。你说是谁吗？ 林俊杰 啊，对啊， 人家以后不把新歌放给我们九七四播了怎么办？ 不可能，我跟你说 ，JJ 一听就九七四，每次呢在他唱一首歌曲之前还放那么毁的一首歌曲，他就觉得对比特别强烈，你知道吧？ 你们怎么能这么毁我的歌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一些评价啊。曲奇说：“近于完胜啊，月月鸟小哥哥，你休假回来完全唱歌找不到调。” 但是 KCD 呢说话就比较，你看角度比较清晰。他说：“你看啊，这个近于。”我问你，你是怎么做到不笑场的？ 我好难的，你知道，毕竟训练了那么长时间了，我现在就是别过眼睛去，然后尽量做到就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唱，没有任何人。 对， 纪达人也说了，鸟哥一出生鸡皮疙瘩掉满车。 酷的这个答案呢是这样的，他说月亮小哥哥呢唱歌声音一出来吓了我一跳，哎呦你看头一下不疼了，立马也不困了，对吧？什么叫做欢乐你的上班路啊？ 但你知道微微一笑就跟我们说林俊杰一口老血，你没有想过林俊杰的感受吗？ 但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就是超不给我面子，哎，就是有人说月鸟小哥哥第三名这就算了啊，还有有一个人直接就公布了一个真相， 是 不管有多少人呢，月鸟小哥哥最后一名。 是，还有文风听雨也说了，月鸟小哥哥你的万年亚军地位要不保了呀。 但我觉得艾丽欣的这个答案呢，艾丽欧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是特别有艺术感的，一看就是一个可能原来做过导演的这种角色。他说鹏哥你再次刺入我的灵魂，是刺啊， 刺入 我的灵魂， 用歌声刺入灵魂啊。对不起啊，周四早上让大家在上班路上受到惊吓了。不过待会儿我们俩真的是保证会好好唱一首歌。 而且呢我后来想想，我确实也是，比如说经常有什么腾格尔老师的唱法啊，比如说或者给大家 约德尔唱法， 或者是 乌石化版本， 对对，或者是来点音效库之类的。这次真的要跟大家好好来唱一首安静的歌曲，好不好啊？ 对，但我觉得你为了补偿一下大家，你要不要就是再唱一首林俊杰的歌曲给林俊杰道歉， 嗯， 然后你用乌石化版本唱一下江南怎么样？ 这叫补偿吗？ 对，你让大家开心一下嘛，毕竟你刚刚就是刺入了大家的灵魂。 那我这样吧，先跟大家说，就8:35左右的时候，我跟静瑜要唱一首，就是好好唱一首歌哈。 对对 对， 对， 对。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来补一段江南话版本了，毕竟你们刚才对我刚才那段 江南话版本 就是 不是话版本的江南， 不是话版本的江南，毕竟你对我刚才的这个腾格尔老师的唱法表示不太理解。 对对对，我们换呼吸话版本。 好，那我们来继续开始一下，好不好？ 你还有音乐，你清唱吧。 那我要清唱吗？ 你要求这么高啊？ 对啊，你这音乐哪儿去了？对啊， 音乐前面前奏很长的。 好，那我就清唱吧，好吧？那就是 算了。再预告一下大家啊，待会儿在8:35左右呢，我们今天 K 歌欢乐上班路的第二轮马上就要上演了。那么静云跟月月鸟小哥哥这次保证一定会好好认真唱歌。 我跟你们说，我这段呼市话的江南唱过之后，如果不占我的话，一会儿我就不唱了。 看给你厉害的。我还以为你 我唱我就不唱 了，什么不唱就不唱， 不是最后一名可还行，你说个第二第三也就算了。 那人家小兵确实比你唱的好啊，来用呼市话版本， 我这段就会 小兵一唱，毕竟我你是赢不了了。 是 说到这里就思念，捏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才妥协，才怎么梦留恋让世界。 行了，可以了啊。 你要不要直接把圈圈圆圆圈圈 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 圈圈圆圆圈圈那个真的是很棒。 刚才有人说那个应该是六环之歌， 六环 圈圈圆圆圈圈嘛， 来呼市话版本。 那我就直接创一个圈圈圆圈圈。 好。 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贴贴捏贴捏贴。 哎呀唱不下去了。行了，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耳朵受罪了啊！ 太可怕了。 接下来我们来请出两位偶像歌手来给大家洗洗耳。 是的， 哎，这是赵丽颖和冯绍峰，他们两个人最近是有喜事哦。那促成他们喜事的，也就是主演的这一部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他们俩的演技或者是颜值一直在线，我承认。他俩的歌技，你刚才说让给我们洗洗耳，你是真的吗？ 那对比你，这算洗洗耳对吧？ 他们要加入的话，我还是最后一名，是吧？ 是。

来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架空或者成为悬浮剧的样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这几部剧呢都把目光锁向了小人物，比如说像最近豆瓣评分高达8.9分的《大江大河》，真的是收视口碑俱佳，已经锁定了今年的年度剧王的位置了。 非常厉害的是，你像王凯饰演的这个宋运辉呢彻底没了腥味，而杨烁呢也从以往的小包总的油腻人设当中走了出来。童瑶饰演的宋运平呢则是被不少观众视为白月光般的完美人设，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真诚和自然的一种感觉啊。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江大河当中的插曲，王凯演唱的同名的大江大河。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炎黄的血脉，让世界听见你5000年的声音，心潮澎湃。我们每个人都为你而来，像一粒不为人知河底的细沙，每一次的冲刷都聚集力量在身上流淌。像一次走了很久的旅程一样，我像往常那样走向海洋，带着梦想。是谁扬起了风帆？是谁让理想插上翅膀？每一次奋力冲浪，世界也变得不一样。是谁点亮那盏光？是谁推开那扇窗？每一次跌倒重来，要绽放更美的光芒。看小桥溪水缓缓流入宽广的河，越高山过平原，汇入大江大河。让世界看见你百转千回时光的河，岁月如歌，气壮山河。让世界看见你锦绣河山，豪气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炎黄的血脉，让世界听见你5000年的声音，心潮澎湃。我们每个人都为你喝彩，我们每个人都为你而来。 哎，听说了吗？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抽大奖呀！ 啥大奖呀？ 在12月31日前，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等你来拿。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嘿，你干嘛呢？一直鼓捣手机不说话。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分分钟带回家，还不赶紧动起来！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陪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病着。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在我的后花园。 早安音乐秀， 在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秀， 手拉手一起走。 早安音乐秀，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婶儿，听说你昨天烫头花了几千块啊？ 可不嘛，贵死了。 哪家烫的？怎么能这么贵呢？ 开水房呗，这不下午还得去医院换药呢。 从安第斯山脉流淌出的低声牧笛，

今天白天天气转晴，受冷空气影响，有四到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气温很低，风寒效应显著，天气非常寒冷，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中，外出请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五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2度，最大相对湿度30%。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薛之谦承诺之作《天分》于12月22号上线后，迅速席卷各大音乐平台收听榜单冠军位置，获无数好评。更有许多网友表示，正式作品超出了预期，比想象中的更为细腻动人。此次摩天大楼 MV 在年末作为第二弹惊喜，也于昨天18点全球上线。 MV 由廖仁帅和陈大天联袂执导，通过华丽繁复的画面串联含义深刻的剧情，震撼呈现欲望都市中的人心负载。昨天，独立摇滚乐队果味 VC 的新 EP《日落》正式上线。整张 EP 以甜美为主体，一词一句都在勾勒着爱情的玄妙。温暖诗意的纯吉他摇滚英式编曲，搭配缠绵的词曲风格，细细涂抹着独属于他们的音乐世界。陈绮贞出道20周年，举办《漫漫长夜》20周年小巨蛋演唱会，暌违5年，终于发行最新专辑《沙发海》。除了公布私房歌单之外，陈绮贞也将在今晚9点现身120分钟直播节目，回答歌迷即时提问，并将带来过去20年珍贵的照片资料，与歌迷一起重温当年的场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点33分，我们是认真欢乐大家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好认真的感觉。 拿出这么一个 slogan 呢，因为我们俩今天真的就是 K 歌欢乐上班路，刚刚已经扑街过一局了，这局无论如何也要赢好吗？ 哎，你真的很爱用这个词，但是就是生平首次，我觉得对你用这个词表示没有任何意义。 对对，很同意、啊。 就刚才那段呢，唱完以后，我自己也认真反思了一下，我觉得我还是要跟大家，有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唱一下。 对， 虽然音效呢，包括呢，这个有的时候慢动作啊，对对对对之类的，都是是我的一些这种招牌动作了。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唱说这首歌曲真的是认真的啊。 是因为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早秀大家庭当中啊，除了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呢，每周二我们有图片 battle， 周三有视频 battle， 周四要一起 K 歌。欢乐大家在上班路， 对， 当然主要的目的不是我们两个唱，是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唱起来。今天这首歌曲很多人也会哦。 嗯，继续把歌词点出来。 风你先唱吗？ 哦，你先唱。 我已经凑过去了，你先唱吧。 好，我来唱啊。 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那扇窗口， 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好听，就接着唱，来。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好听。 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柔情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傻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 因为今天一开始说好是我先唱的， 对， 然后我情绪已经酝酿好了，没有让我唱， 所以我就多让你一段、啊、 然后我就扑街了。 还好，真的，我觉得就是有种张总在唱 张总。 总体来说，这首歌曲我觉得算是就是能让大家来稍微舒缓一点， 嗯，忘掉刚刚江南带给大家的被支配的恐惧， 就不要想起那些烦恼的事情啊， 来约人家小哥哥， 对，我们只会跟你一起哎呦哎呦哎呦， 要上线了， 还没开始，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首歌曲的大段其实是李泉的展示自己的钢琴琴技嘛，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月月娘小哥你要展现一下吗？把帽子可以摘下来放在大家面前了， 就是 好了，我们听钢琴吧。 不是，就是我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需要带有一种代入感，你老说帽子呀、啊、五花肉什么的很难进去好吗？ 我给你一点时间酝酿情绪啊。 好了，准备了啊， 的时间了， DJ开始。 3, 2, 1, go。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柔情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傻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我说我要我们在一起，柔情的日子里，爱你不费力气，傻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 不像现在只能遥远的想着你。 就有偶尔有的时候唱点这种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的歌曲， 哪里不错了？ 我发现每次唱完歌曲的时候呢，我就会说哎呦不错，然后你就会说哪里 不 错， 不满意啊， 对自己要求还挺高的哈，金鱼小姐。 然后就是感谢大家的包容啊。其实开头的那一部分你能再重新唱一遍吗？嗯，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 你真的是这样唱的吗？ 我唱的是风吹，哎，你我的眼睛。 太快了，记不清楚了。来，感谢各位的包容啊，强烈的给我们来点赞了。那么，肖英奇也跟我们说，关注早秀这么久，第一次站月月鸟啊，跟原唱的女生打起来，感觉声音是极好的。 嗯。谢谢谢谢， 你跟范晓萱合拍、哎， 感谢感谢感谢啊！ 嗯， 柳燕说张总是什么梗？张总是就是你就不要理解为张总，就是 对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人，就是我们早秀的一个听 众。对，你可以理解为静瑜的中气就 OK 了。 你这样说完，大家更云里雾里了。来，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静瑜的月月鸟小哥哥，你到底要站谁呢？ 到底要站谁？ 哎，同时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打算如何去跨年？有什么特别的跨年安排吗？ 哎，是的。 那么接下来要告诉大家 的是，这个跨完元旦之后马上要跨的就是春节了。那么农历的腊月初一，也就是2019年的1月6号开始，一直到3月初3，故宫博物院也将开启系列的年味活动。 年味活动开始了哈，紫禁城呢各式的宫灯高悬，而各宫大门贴上喜庆的春联和门神，是消失了近200年的立天灯以及万寿灯的节俗将去恢复，就是恢复就是之前看到那些奇景啊。 是，那其中呢，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的展览也将在午门雁翅楼开锣了。新展览呢也刷新了2项故宫的历史记录，首先就是建院以来动用的文物最多、长展面积最大的一次展览，也恢复了很多昔日皇宫里面过年的时候的一些装饰。 嗯，一系列的互动项目呢将会为观众呈现出一个充满年味的紫禁城，届时呢百余家老字号也将进入故宫去摆摊儿。 这练摊厉害了啊！ 对， 那么春节期间的故宫门票也是不涨价的，每日限流次数将保持在8万人次左右，不过会根据客流在一些互动区推行双预约制，大家如果打算去的话就提前订一下，因为毕竟过年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大家来讲还真的是挺热闹也挺重要的。 刚听完咱俩那首歌，听这首歌有一种太起劲了吧。 你要接着唱吗？ 好，算了。 这部分交给你了， 张总，你太厉害了。 权益越来越多，为了挣钱他不管不顾，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的忙，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开心总不需要哪个允许，好运经历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的事情太多，总抱怨收获太少，我心思一直在摸，水痕我起得太早，暴天风从玻璃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却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海，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海，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 好运该就是好运海，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同四海，好运来 祝你好运来，好运来带来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同四海。 悔歌不倦呀，我们两个大家又没有想到吧，今天还有附赠的这个小环节。 景瑜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首歌曲要拉出来？ 不是，刚刚你 今天不是只唱两首歌曲吗？ 今天这感觉从头到尾唱了四首啊，加倍送出了。宁城说，先一听到好运来我就想起你过来呀。 对，当时在羞羞的铁拳当中确实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太好玩了哈。 格格巫说我也脑补了一下月月鸟大叔此时此刻的动作，就是戴着帽子在麦克风面前手舞足蹈、 嗯、哎，然后郭艳敏说哎太棒了郭老师亚军 亚军 谢谢啊、 哎、不错， 让我战胜了微软小兵啊， 是不、 哎、 这轮没有微软小兵，只有我们俩、 啊、只有我们俩， 对对、 啊、 就是你还是没有站到 C 位的关系 哦、啊、好吧好吧好吧嗯 OK OK OK 来，北京呢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那么在冬至之后呢，门头沟的妙峰山景区的神泉峡景区当中有一个大面积的人工冰瀑已经正式向游客开放了、 嗯、 大家想象一下哈，瀑布被冻住了的感觉， 对，那种感觉呢好像一条巨龙是攀附在陡峭的岩壁上， 好像一条巨龙附在今天是怎么了， 近看呢则是粉雕玉琢一般的在阳光下闪着荧光，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景区的当中有多处的人造冰瀑，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就吸引了4000多名游客到此游玩，总体来说呢是非常厉害的啊， 对，就是一大早要来景区买票也要排队的啊，那么大家如果有计划的话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当然天气太冷了不要因为在外面排队冻伤或者说就是有感冒这样的情况。 嗯， 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加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让我们很感动的话啊， 嗯， 就比如说哎就已经到单位了还要在车里面就坚持 翻了半天没翻唱那句感动话，全是在说我们俩唱歌的感觉 就玩着闹的丽丽保罗跟我们说每周四如果不听二位唱歌就不叫过了周四， 是 贾明丽也跟我们说到单位了为了听我们唱歌都没有下车、 嗯、 就其实我们也是希望用这种娱乐的态度来欢乐一下大家上班路，我们俩其实歌技很好的， 哎，今天一开始呢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 你居然没有反驳我，这让我内心有点慌 就你说我们俩歌技，我俩歌技嗯， 好了，谢谢各位的包容。那么最后呢 是是是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提醒大家今天又有一股冷空气到来了，北风再起同时持续降温， 哎，最高温度呢只有-5°C，真的要注意防寒保暖了，因为现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最低温度是-12°C，风寒的效应是非常显著，而且同时还有风，一有风的话你体感温度就会越来越低了哈。 对，那么持续低温一直到下周一的白天气温才能回升到0°C以上，所以说整个差不多19的寒天啊就要在寒冷当中度过了，而这个寒冷呢、嗯、也将伴随我们度过元旦进入到新的一年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你打算怎么样去跨年的，刚才说到了嘛，这个寒冬将伴我们度过元旦，所以我想我到时候跨过元旦的方式呢我应该不是迈过，我应该是哆嗦着过、 嗯、哆嗦着其实如何去跨年呢，它只是一个仪式，代表着我们以全新的面貌进入到2019，各位打起精神来吧， 来是的， 最后一首歌曲我们送出来自 Cindy 王心凌打起精神来，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儿见啦。